参加关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北亚地区运营安全和有用性的合作开发计划署第16次协调委员会会议的外国代表和代表团访问了万景台，他们还参观了主体思想塔和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